定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呀，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其实更多的是要跟父母朋友一起来分享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这样的一本书。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主编阿甲，也是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阿甲给了这本书一个特别好的比喻啊，他说这本书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厨子不要做菜嘛，您得把这些水路空的，您得把这食材都准备齐了。那么食材准备齐了，但不能吃啊。那这本书的下一部分就是厨子上场，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些阅读的推广人呢，或者一些有名的编辑啊，一些我觉得有一些作者，那么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关于读书的方方面面。说到了这一点，其实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又是重磅的问题。阿甲，你说很多家长朋友说了，说孩子读书寓教于乐，学知识为主，这是家长朋友通常啊对孩子阅读的一个最主流的理解。那么孩子到底为什么要阅读啊？ 对，就是其实我刚才也说到，其实我早期也是这样看的， 对，垃圾哈， 不，其实也不能叫垃圾，就是很强调阅读的药用价值，觉得它真的有点什么用，我想找来给孩子去试试。包括小孩子他识字呀，去识个这个会啊，算数啊，或者是那个好像有多元智能里面的什么什么方面的智能、 甚至是有家长朋友从孩子真是从0岁抓起来，孩子可能刚刚能看见东西就开始认个小猫小狗、 对对对， 树叶 什 么的， 是那种闪读卡、闪卡呀，等等等等，就是让孩子好像在2-3岁就完成识多少字儿，等等等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做父母，我有过这样的一些，曾经是蠢动哈，可以这么说。后来慢慢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也是在经历了之后，跟孩子一起长大，而且是你就要观察孩子，去看孩子那些很神奇的那些反应，你就知道其实他那些真正是对他成长特别神奇的一部分，未必是认几个字儿和数点数这样的一些东西。 哎，阿甲，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美妙的词，你说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神奇的表情、神奇的感受。 对对。 那么，你作为一位成年人啊，你认为孩子什么样的这些表情啊或者感受可以称作是神奇呢？ 比如说孩子他可能越小的孩子越是这样，他听到什么样的故事，他都觉得好像是真的。然后呢，看到世界万物，无论是动物、植物，甚至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他都会觉得是有生命的。 阿甲，你知道吗？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特别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呀？一个故事天天讲，一天讲8遍，为什么听了8000遍还不烦呢？ 我们家里有一本书，他听了将近两年，换了3本书，破了我们再买，破了再买。 能公开一下吗？您家宝宝的神书是哪一本？ 对对，他当时读的一本书叫《白雪皇后》啊，实际上是还是安徒生的一个童话改编的一个图画书。 我也公布一下，我妈妈说我小时候神树小马过河， 差不多。但是有一次我跟我们家的孩子去聊那本《白雪皇后》的时候，真的是把我震惊了，因为他对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认为的什么好的人呢、坏的人呢、就是比较心里面比较冷酷的人，他都不这么看，他都认为他们是好人，而且都在帮助他们去完成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啊， 怎么会呢？明明书里面有好人有坏人，人分得很清晰啊。 对对，我开始觉得，哎，你看看这个人好坏不分了，只看这个人漂不漂亮才 喜欢。对啊，对啊，你们家女儿绝对是这个问题。 对，但是呢，他实际上他自成一理的解释，真的是把我打动了。他说，当这两个孩子，他们不是中间闹矛盾了吗？ 嗯， 那他的心肠变得硬起来。可是他要经过了很长一段的那种，我们说是折腾吧，或者是一种，各种各样的崎岖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然后呢，包括那些好像对他很坏的人，把他困在了某个地方。可是让另一位孩子，就是另一个那个女孩，去千辛万苦的找到了他，最后用拥抱去融化了他内心那一块的东西。 好温暖呀、 啊！是啊，那么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觉得那些人都是拦着的，可是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在帮助这个孩子和帮助他们俩人重新在一起。 您女儿的逻辑就是那些都是试金石， 对， 没有试金石怎么知道金石为开呢？ 对，就是也就我们换句话说，所有的甚至包括你的灾难、你的挫折，其实都是你人生中对你的一种帮助。 哎呀，你女儿好有哲理啊！我记得我很大的时候才知道一句话，就是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挫折都是你将来人生的宝贵财富。原来您女儿在读儿童绘本的时候就已经理解到这一点。 她读了两年多，就是我以为她傻傻的喜欢，可是她居然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真的好让我惊讶。那时候才不到四岁， 嗯， 所以其实我后来慢慢的就转向了，就是说我认为其实好像图画书也好，或者是优秀的童书，他们有很多的好像看表面上的药用价值， 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那些价值。 谈到孩子为什么要阅读啊、嗯、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本书《阅读点亮童年》当中有没有相似的介绍可以供我们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对对对，就是在有一年大概是颁奖的时候，他们请我去聊聊我们为什么会选这些书，而这些书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嗯、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用。所以我那年就写了一篇叫做谈谈有关图画书的药用价值， 这是您的痛苦凝结的一个文章。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对，我分享一下片段吧。 好吧、 啊、 好吧， 对对， 嗯 嗯嗯，好。开始呢，我是说到它有一些语言之用啊，通常图画书是由文字和图画书啊图画共同构成的啊这样一种东西。好的图画书呢，图画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文字一方面呢要力保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呢又受到了相当严格的约束。所以图画书的文字部分的创作有点类似诗歌的创作。最优秀的作品呢往往是诗化的，比如勇气就像是一个俏皮的格言诗，我爸爸啊像是一首温馨的儿童诗，月亮的味道像是一首奇幻的童话诗，花婆婆像是一首叙事散文诗，经常为孩子读着富有诗意和想象的语言，能没有用吗？啊，这个其实我是想说说语言之用。下一个是艺术之用，它对于孩子的艺术的修养有很大的帮助。 嗯， 还有呢，我们常常谈到的叫做儿童多元发展啊、嗯、包括语言、逻辑，就是数学，还有空间、音乐、肢体、人际交往、内省、自然观察，都有很深帮助。然后他，你慢慢也会发现他有健全人格和幸福人生之用，还有让一个家庭变得挺幸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个用处。但是这些用途呢，我说完了之后，我觉得实际上对我来说，在我心目之中，图画书最大的用处就在于它真的是无用。越是优秀的图画书，你越是无法具体的定义它的用处，而你越是以无用的态度与孩子分享，它可能用处反而越大。图画书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帮孩子爱上阅读，这种爱是那种大爱，爱自己，爱他人，爱生活，爱世界。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和自己和孩子们一起吧，能像那位花婆婆一样，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到了老的时候呢，住在自己很心仪的很美丽的地方，同时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丽起来。 哎呀，我们刚才一起分享了孩子为什么要阅读，说到了这个阅读的药用价值。我其实听到的最入心的一句话就是阿甲谈到的，你认为图画书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没有什么 没有太具体的用处。 对呀、啊、对呀、啊。那在接下来时间段啊，阿甲给我们大家推荐几本你个人认为啊比较好的书，当然这些书一定是现在能够买得着的书 啊， 别推荐一些书都是绝版了孤本了那不行。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家长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做一些简单的推荐，因为这本书当中有1000多本书，并不是每一个家长朋友都能够选择的，所以就请您精中选精，能不能简单的推荐几本可以是适合不同年龄的书，或者说您认为是啊那种能适合更多的啊这个年龄的书的推荐。 嗯 嗯，最好是新书，能够方便家长朋友购买，这是有点难度的、 嗯、其实这本书应该说已经能够实现您这个方面的要求了。 嗯， 它因为它如果您觉得实在是它书太多了没法选，可以优选呢每年获奖的那10种书。 哦、 我可以我举几个例子。 好， 比如说2014年的 TOP One 啊，就是第一名、就是大熊有个故事要说啊。 大熊有个故事要说。 对，大熊有个故事要说。 这本书什么内容？ 这本书就是一个大熊，一头大熊，它到冬眠的时候， 它动物的故事、啊。 对对对，它本来想睡觉了，但是它后来觉得还有个故事没说呢，它就去找它的朋友，可是它朋友都忙着呢。 有一点一定要跟阿甲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儿童绘本啊，这个动物是绝对的主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呢？ 这是一个，这里面的有一篇马库斯谈到了这一点。其实就是因为儿童和自然特别的接近，它与动物的那种就是也特别的亲近，有许多的动物性其实是跟孩子的那种天性是浑然一体的。 是这个原因。 对呀、比如我就举个例子哈， 嗯， 童书里面很多小老鼠，对不对啊？ 对，而且都特好的小老鼠、好老鼠都在童书里。 对对 对, 对，是是，哎，鼠小弟那么小、你想象一下，当孩子诞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身边全是那些巨人一样的那些大人，而他呢就是老是这么小不点儿在那个地方。但你看看站在一个老鼠的那个视角是不是也是这样出门都怕别人踩了。 您的意思就是孩子和老鼠有同感在这一方面、 就是在那种小与大，但是你会发现小老鼠的书里面老鼠总是能够成功或者是特别有自信，比如猫和老鼠里面打赢的总是老鼠不是猫、对不对啊、就是它总有一个让孩子让弱小的这一方获得一种好像一种平衡和补偿。 我们刚才在给家长朋友推荐啊这个好书的过程当中，顺便讲了一下为什么动物在童书里面是绝对的主角的原因。 对， 回来继续推荐。 对，然后像是第二本书也是熊哈、就是气球小熊啊。 您最喜爱的老鼠没有出现，都是个大的。 熊虽然大个，但是它跟孩子为什么特别也亲近呢？熊让人感觉是不是笨笨的啊，就是它走路就老闹点笑话，包括那个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小熊维尼 啊， 傻傻的笨笨的，它其实也是那种就是那其实我们叫做拙拙的啊，很自负的啊，萌的那个、其实孩子也很像小熊。 我来听一听啊，排在第3位的是什么？换没换主角呢？不会都是熊吧？ 其实也有不同的，比如说还有那个一本书《格林爷爷的花园》，其中一个大大的形象是大象。大象也是孩子们特喜欢的。 我感觉出来是2014年最流行的是熊和大象。 对，不过还有一本特别好的书叫做《美丽的螺旋》。在讲的是各种各样的螺旋形状，那个封面上是一个。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螺旋是很几何的一个图像，然后特别小的孩子不太适应吧，所以这本书有没有年龄要求？ 这个他因为他并不是去讲螺旋是什么， 他 讲的是世间的万物，比如说一个2岁的孩子，他可能不知道螺旋是什么，但是他知道蜗牛吧。对不对啊？ 蜗牛壳， 对，蜗牛的壳，对不对啊？ 对， 它可以，比如说那个像是那种雨伞，就是带上那个一旋起来，也有这种螺旋。 我个人觉得啊，您看您前面这3本书，2本熊的，1本大象的，如果和这本螺旋比起来，可能家长朋友更接纳螺旋，因为螺旋又能让孩子学知识了，寓教于乐又在这儿体现出来了。 还有本书，你看叫做《遇到你真好》，恐龙。 霸王龙啊， 遇不到这个。 哎，但是你遇不到恐龙，但是你站在恐龙的立场上，可以遇到朋友，遇到真正的相知相爱的人。实际上，这本书讲的就是像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嗯，时间有限啊，您只能再给家长朋友推荐两本了。前面咱们说了四本，咱凑一六本吧。 啊，那我再说说这里面在那个中国的那个民间故事系列。就是那种民间故事， 哎呀，那太渊源流长了。 对对，像鱼姑娘，它不叫做民间故事，叫做民间童话系列。 嗯， 就是用采风来的民间故事呢，用那种童话的方式来演绎、来讲述。 嗯， 讲的有时候你还觉得跟格林童话似的。 您还剩最后一本的名额。 对对对，啊，最后一本的话，我来推荐一本什么呢？啊，我来推荐一本特别特别搞怪的书，叫做《兔子的十二个大麻烦》。 哎呀，熊出来了，大象出来了，现在兔子终于出来了。 兔子也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 我估计如果我允许您多推荐几本，一会儿小猫小狗小刺猬全上， 十二生肖一定是全上来了。像这本书实际上它好像看的是一个兔子农场的一个变迁史，但是背后藏着很深的一个系列的数学问题。但是你可以抛掉那种数学问题，变成一个还原为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 哎，我们今天啊，虽然在节目当中呢，只能够为家长推荐啊这个上榜的短短的几个章节，也就是六本书，但是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家长意识到应该给孩子怎么去选书，或者把一种概念推广给家长。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加重要。只要您熟悉这种方法，那么对于您来说啊，在浩如沧海的童书中选书就已经是游刃有余了。 对，他这本书实际上他是提供了一种攻略，重要的不是哪些书，而是我慢慢学会了一种选书的方法、眼光啊，是这样，还有一种心态。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 今天你读书了吗？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阅读点亮童年，零到八岁选书父母必读。阿甲前面已经说到了啊，我们在第二时段重点讲的是厨子怎么做菜。那么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孩子为什么要阅读？我们用大量的丰富的书籍和方法，包括阿甲自身的一些感受，跟家长朋友一起分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另外的一个重磅问题了。书我也挑好了，也知道孩子为什么要阅读了。那阅读的方法有没有一些指导？有的时候呀，我们会发现有的家长特别爱跟孩子一起来看书，那个亲子阅读特别好。但也有家长说呀，说让孩子一起去看去吧，我实在对这书没有兴趣。所以这个亲子阅读赞成派和这个亲子阅读实行不了派有了非常激烈的这个争执。 现在还有一些人更愿意跟孩子买点 CD 呀、啊 对对对， 或者是用弄个 APP 呀、啊，让孩子听故事， 对对对， 拿着书啊。 没错没错，现在阅读的方法也特别多。 对， 那作为著名的儿童阅读推广人的阿甲，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这里面我一般的建议非常非常简单，就三个字儿，就是读就好，还是爸爸妈妈老师跟孩子读，这是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说不能让孩子埋头一个人看。 不是说不能，这里面的差距很大。在这里面我收录了一篇跟松居直先生的一个访谈，我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大家大概就知道为什么要给孩子朗读了、啊、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个内容。 因为松居直他是一个日本的出版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日本图画书之父，也是我把他视作我的导师啊。他说话非常的可以说是平和和朴实。他这么说的，就比如说图画书啊，从版权上是作者的，但对孩子而言呢，版权是属于念这本书的人。也就是换句话说，如果父母念给他了，那么这本书就是父母的书，不是作者和画家的书。文字的世界、画的世界都是通过念这本书的人的声音和翻书的人的手表现出来的，所以这里面有极为丰富的人与人的关系。有一个德国人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五岁的女孩，她的妈妈经常给她讲故事。 有一次电视上播放讲故事的节目，一个非常专业的阿姨在电视上讲故事，那个五岁的女孩一开始很有兴趣啊，看着节目，可是过一会儿她去找妈妈，让妈妈给她讲故事。妈妈问，电视上的阿姨不是讲得挺好挺有意思的吗？孩子回答说，可是电视上的阿姨不能抱着我。这是孩子的心情，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差别。松居之说哈，我和大家一样忙，他是一个出版家，可以想象他有多忙，甚至可能比大家还要忙。不过我年轻的时候再忙也要找时间读书给我的三个孩子听，等孩子长大以后，我才真正的了解到，当时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讲了这么多的故事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透过这些书，我已经在他们小时候把一个父亲想对孩子说的话说完了。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应该靠什么活下去，这一本又一本的故事已经用不同的方式把答案说得一清二楚了。这是松居之说的， 非常感人的一段文章。我想这样的一段文章听过之后，父母应该知道怎么去给孩子挑选童书，怎么陪伴孩子去阅读了。 对对，因为我听松居之老先生跟我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头了，他带着他的小女儿一起到北京来，然后父母必读的那些编辑来采访他，我坐在旁边旁听，这其实就是当时的采访的时候的一个笔录。 您知道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分享给听众朋友以后，其实让很多父母都特别有信心。有的父母就曾经跟我谈到过，说你看我的文化水平又不是很高，我不能给孩子讲特别高深的道理，给孩子分享什么特别牛的个人的经历。但是我想，即便您文化不是很高，那么您也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属于您送给孩子的那本， 对， 不管是绘本也好还是儿童书，我觉得这一点 因为 一定要家长朋友意识到，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但是我们找到合适的童书，可以用我们的声音把这个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东西给传给孩子，而你就拥有了他的版权。 没错没错。阿姐，时间过得飞快，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需要说结束语了。 是的， 今天是什么样的结束语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啊，我想童年是一个在我们所有人想象中非常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每个人的成长的，他的长成什么样，他的根就在童年。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根里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滋养，能够用上什么样的投入，其实会对孩子的一生的成长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感谢阿甲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他主编的这本书《阅读点亮童年：0到8岁选书父母必读》。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下了一整夜的雨，今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更愿意。在我死后，请叫我种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你若记得我们的誓言，在很多年以前，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